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欢迎您在每周六和周日的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走进已经到来的智能时代。相信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认知大多数是来自于科幻电影当中所塑造出来的机器人，他们有着仿人形的外观，拥有超强能力。如果真的这样的机器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感到恐怖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仿人形的机器人。先来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首先来关注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推迟的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的主题是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届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到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和有趣的话题分享。再来关注一下，从比赛装备到科学训练、技能优化，再到气象、医疗等全方位的保障，如今一项项黑科技正在或即将运用于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中，助力运动员在冰雪赛场上更快更强。比如说，已经转化到应用的有以下两项技术：高水平运动员动作优化分析系统能够提升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高难度动作的表现，动作成功率提升了约15%。还有国内首套人体高速弹射装置，这已经成为了速度滑冰国家队开展弯道技术专项训练的重要辅助手段，解决了冬季项目训练受环境时间限制的难点。最后再来向大家分享的是，近日中兴通讯携手白俄罗斯运营商 A1 在白俄罗斯最大的光伏电站之一部署了 5G 加无人机智能巡检方案。这套方案以无人机为载体，通过 5GSE 网络实现了电力巡检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大大降低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开创了无人化巡检的新模式。好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最近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特斯拉要在明年推出仿人形机器人。这种仿人形的机器人，你想拥有吗？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在最近的科技界和汽车界都比较受关注的这条新闻，那就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0号上午，预热了多时的特斯拉 AI 日活动是如期举行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但是我相信哈，在这场发布会上的超大信息量让很多的科技迷还有车迷们都没有完全的消化。在这场发布会上总结下来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特斯拉发布了FSD， 也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纯视觉解决方案，自研的 AI 芯片，都具有超级计算机和特斯拉机器人。虽然 AI 芯片呢是重头戏，但是在发布会上啊，一段机器人风格的舞蹈表演让很多人都很吃惊。而后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马斯克宣布这就将是特斯拉的下一步。发布的这款机器人名字是特斯拉 Bot， 这款机器人高 1.72 米，重 56.6 公斤，也有媒体报道是 56.7 公斤，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重。那它的面部呢是一个显示屏，可以显示信息。从外形上看呢，它的四肢和人类是一样的，而且拥有人类水平的双手，并有力反馈的感应。除了外形是仿人形的，那它的配色呢还是很有未来感的，肩部以上是纯黑色，肩部以下是银色，而且它的身高是 1.72 米。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它的身高呢？因为它比马斯克要矮15厘米。这样的设计有哪些深意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 那马斯克也表示，特斯拉 Bot 将利用 Dojo 超级计算机的训练机制来改进功能并补充，而且他也说到，未来的劳动力呢是不会短缺，但体力劳动只是一种选择。特斯拉机器人可以执行一些危险性、重复性、枯燥的任务。那么他们将在明年推出第一个原型机。据了解，现在呢，特斯拉公司也正在招募工程师，把 AI 技术用于汽车之外的这些领域。对于明年到底能不能推出这款机器人，我们先不过多的评价。而在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呢，引起大家最大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款机器人是仿人型的机器人。对于机器人的外形一直都有很多的想象，现实也有很多打破想象的案例。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仿人型机器人，你想拥有吗？我们也请到了机器人共性技术研究室李国栋博士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在庞大的机器人家族当中，仿人型的机器人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人形机器人其实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类机器人，然后它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外形是酷似人的一种结构。那么人形其实我们更多准确的定义是仿人形机器人，因为其实它跟真正的人的外形呢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大部分的人形机器人呢它是有四肢，然后有些人形机器人呢它只是半身的。实际人形这个机器人，或者说我们定义的仿人形机器人呢，这个类型呢是很广的。可是大部分普通的老百姓可能对于人形的机器人理解呢又会比较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不仅要求它有一个人的外在，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不光有人的躯体，还得有灵的人的这种灵魂，这种自我意识啊，自我学习啊，情感判断、情感表达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从现在来讲，人形机器人也就是处于刚起步的一个阶段，离我们从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一类就是那种仿人形的机器人还距离比较远。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科幻电影里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首先它的这个外形呢，虽然它跟人不完全是一样，但是呢它就像您所说的，它有这个四肢，有大脑，然后呢有眼睛，有鼻子，就有这些五官。如果真正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款机器人，从大家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它会不会有一种造成这种恐怖的心理呢？特别是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一些有头发皮肤这样的机器人出现，那个更符合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想象。但是如果真的说这样的机器人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它会不会有一种造成一种恐怖效应呢？ 其实也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大多是来自于我们对未知事物的不了解。其实人形机器人呢，其实主要还是肯定是首先是由我们人类自主研发的嘛，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人类自主研发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从外形上或者是从它的一些个比如说它的一些个外在或者它的一些个动作或者是它的一些个皮肤表达什么上，我们可能会觉得有恐怖。但是我觉得真到了人形机器人在我们社会大量运用的那一天的话，我们其实对它还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一个状态的。 从真正的实现到那一步的话，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是的， 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概念，对于机器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已经是有一定的认知和一定的接受了，是吧？ 对对， 如果说到仿人形的机器人哈，那我们知道像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在仿人形机器人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年的研究，最近呢也是频频的有很多出圈的表现哈，跳舞啦、跑步啦、做家务啊等等的，也都在社交网站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像这样的仿人形的一类机器人是不是还是比较难实现呢？属于机器人整个家族里面比较高端的一个位置呢？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到这种高端的仿人型机器人，比如就像那个波士顿动力研究的那种阿特拉斯那种仿人型机器人，本田公司那个阿西莫，实际就是说达到那样的境界，就是那样的一个技术成熟度，或者我们叫高端的一种仿人机器人的话，它的这个技术难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其实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身的这种独特性，它是决定了这种人形机器人模仿人类这种研究的这种复杂性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性能，我们人类在运动行走过程当中的稳定性， 我们在跟环境交互的这种柔性，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感知，包括这种互动交流，其实如果想要把它通过机器人这种来实现的话，其实还是很难的。 怎么难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其实我们人类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吧，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肌肉，它是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重心，它是在实时的调整的，从而保证我们行走的一个稳定性，或者跑起来的一个稳定性。但是如果你让机器人要能够实时的对自己身体的这个重心，根据它行走的速度，包括所处的这个地面的环境来进行调整的话，这其实需要大量的计算的，或者说包括它对于这个物理环境的一个反馈，然后吸收到反馈之后，对于物理环境的一个对于反馈的一些信号的处理，然后并且运用到它的就驱动程序上，让这些人走起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大量的复杂的计算过程的，但是其实我们人是通过我们的机体，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来完成这个工作的，但机器人它没有，它的每一步都需要，对，它需要，尤其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它的每一步，它的每一次抬脚，每一次落地，包括每一次换脚，它都需要这个机器人根据现在实时的这种数据来进行实时的计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为什么机器人它走起来不能完全的像人，或者说它不能像人一样走得很快， 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机械感。 对，特别是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很柔性的这么一个结构，但机器人呢它不是，所以说它的这种对于步态的这种柔性控制，以及对这种步态的这种稳定性，实际是要求非常高的，技术上也是非常难实现的。 特斯拉这次要做这一类的机器人，您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在哪儿呢？而且他们现在只是推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说明年一年就要推出来，很多网友都说这是马斯克的一个特别大胆的想象，大家不知道明年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大家市场上对它的这种研究，或者说市场对它的这种投资的热情现在来基本上不高的原因是说，我个人理解是人形机器人它的未来的应用领域还不是很明朗，就是说我们将来真正实现机器人对人类的一个替代的话，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底在哪些领域来实现对人的替代，实际它的市场前景在哪儿，其实现在这些都是不明朗的。就是特斯拉这次推出的这款机器人，因为它那个视频上它就等于是一个概念，一个图像的一个展示，所以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他推出这款机器人的目的呢可能有两个，就像当初本田公司出来阿西莫一样，它的实用价值可能并不是第一位的，它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关注度，对于科技界这种对它特斯拉公司本身这种技术研发实力的这种关注度，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彰显我特斯拉在这方面技术很领先。那么第二点呢，可能是打造这么一个平台，就是说使得它的一些个先进技术可以在这种人形的机器人上来进行一个应用，看一看这些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人形机器人上它的一些个效果，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大量的一个市场化的应用的话，现在从整体的人形机器人应用来说前景还不是非常的那个明朗。 那如果说这次特斯拉的 AI Day 发布了四款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技术，那其中的这个机器人特斯拉 Bot 可以说是非常的夺人眼球，也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吸引人的一个效果。因为其他的你比如说芯片呀、视觉技术啊，对于更大的这个受众人群来说它太概念化了，太抽象了，但是有一个机器人实实在在摆在那儿，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原型机，只是一个人装扮成了机器人的样子跳了一段舞，但是它的这个传播效果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伦理的角度来讲，仿人型的机器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如果进入到生活里面，它具体要替代人做哪些工作，这个现在学界啊或者包括产业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研究或者思考呢？ 其实人形机器人如果将来一旦要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领域的话，啊，它可能会受到很多那个伦理性的一些限制，包括现在就是学界也好，或者说也好，社会也好，对于这种包括这种机器人在内，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啊，这种自动驾驶技术啊，一套相关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这种伦理风险和这个伦理边界，所以大家都是有争论的。那么说将来人形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呢，我觉得可能短期来讲，它的应用领域主要就是在这种服务行业，就是说比如说是像这种教育，因为它可能可以跟受教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科研领域，因为人形机器人它可以理解为一个技术很先进的一个集成的一个平台，那么方便于这个研究学者他们的一些个比如说运动算法啦，程序算法啦，在这种一个复杂的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些试验，那么是在科研领域。第三个呢，可能会在这种医疗保健领域或者陪护领域会有一些个应用，大面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个制造啊这种领域，我觉得短期肯定是不现实的嘛。制造领域我们的现在也已经有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在实现这种对人的这种替代了， 并不一定要需要一个外观像人一样的机器人去替代我们去做一些工业上面的或者是家务上面的一些工作。你像现在家务的话也有一些集成的系统，它可以来完成具体的某一项工作。 对，实际将来机器人的应用可能它会对，特别是在服务领域，它会实现场景的这种细分化，会细分的越来越细。那么每一款机器人，比如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种打扫卫生的扫地机器人，它现在用的领域非常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扫地机器人它主要就是一个扫地或者是扫地拖地于一体的，它对于这种细分领域是抓得很准的。所以将来的这种服务类机器人，它肯定也是在细分领域把它细分得很细，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呢，有专业的这种相关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细分领域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呢，第一是可以节约它整体的研发的一个成本，因为你集成越多的功能上去，它的成本肯定越高。第二个呢，也会降低它的这种技术研发难度以及推广的难度。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桥。今天我们请到机器人共性技术研究室李国栋博士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仿人型机器人。那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果我们脑洞大开，有一天我们的生活里真的像科幻电影当中一样，仿人型的机器人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它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甚至是挑战？那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规则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其实首先从好的方面吧，它肯定会极大的解放，将这个人类从这个一些重复性的或者说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这种工作当中把人类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能够更专注于从事那些需要集中思考、需要体现人创造性的这个工作当中，这可能是其中它好的一方面嘛。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坏的这个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方面，你比如说是大量的这个机器人在替代了这个人类之后，其实会降低比如说我们人的一些个特别基本的也是特别宝贵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我们人的合作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还有就是自我认知的能力。为什么说到自我认知呢？因为人和人之间如果不是通过这种工作啊或者交往啊来进行一个深层次交流的话，是没法对自我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知的。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些是将来机器人大量替代人类之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个不好的方面吧。 那像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包括现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结合之后，它会不会有一种有一天会失控的一个状态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担心还是说它完全替代了我之后，我的能力就比它弱，我就没有 可生存的空间啊，甚至说它会过来反噬我们、 嗯、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太多的关心，因为其实啊，就是技术的演进和发展总是伴随着这个人们对这个对它的一个争议的。正向来看的话，技术的就是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包括机器人技术也好，它的一个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一个迭代提升，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对于一些个啊伦理问题的一些担心，或者说是一个往大了说，对于一个人类社会命运的人类命运的一个担心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机器人从它第一开始刚问世的时候，就是就有阿西莫夫的这个三大原则嘛。另外就是说，毕竟只要是这个机器人，它是人类创造的，那么它的一些个技术的边界以及和技术的规范，都是在这个我觉得都是在人类的一个规划和控制当中的。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太大的一个关心的。当然，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可能就是说技术太先进了，包括人工智能也好，自动驾驶技术也好，包括这个机器人技术也好，它可能会陷入到一个伦理的一个困境。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它带着一车人在路上行驶，然后这时候呢，突然前面有一名这个老人，他过马路，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不刹车的话，可能会对老人有个伤害，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要是紧急刹车的话，可能对车上的这一车人是有伤害。那么其实这对于这个人自动驾驶也好，或者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新技术也好，它会陷入到一个伦理困境当中。 嗯， 因为它的每个行为都是通过算法预先设定的，或者说是从大数据库中这种选取这种相似的这种案例来进行这个类推的。一旦发生了这种相关的事故，到底是由谁来负这个责任？是由这个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到底谁来负这个责任？其实这是涉及到一个责任的困境和一个伦理的困境的。但是我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于相关的这种规范和措施也会逐渐的跟进，所以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心我倒觉得大可不必。 咱们国内有哪些仿人型的机器人是比较成熟的吗？ 国内比如说优必选，在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优必选应该在今年的那个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了它一款应该叫 Worker X 仿人型机器人，目前算是国内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技术上和这个市场的这个推广上算是比较成熟的一款机器人吧。其他大部分这个，如果你要说关键咱们看对这个仿人机器人如何定义，就是要有完全有人的四肢，对吧，像有躯干脑袋这样的定义的话，其实国内目前像这种类型的这种仿人型机器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如果换一种定义，比如说它是具有人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人的一个体态，轮廓，对，就像我们商场上常见的一些个，比如说包装的像的一个那种比较可爱的、比较卡通的那种形状的那种机器人，人偶形状的那种啊，那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关心的可能是真正的是那种类人的或者仿人的那种机器人， 对， 它能够在动作上或者它的行为上能够更多的去模拟人类的这种机器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国内相关那种成熟的产品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还是处于这个实验室阶段吧。 对，所以像马斯克他推出的这款特斯拉 Bot， 它从整个形态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好像是有人的肌肉、人的骨骼，然后整个外观，它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说比较可爱的类人的和人，其实和人的外形还差很远的那种机器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次才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对，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想看它最终的这一款产品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或者说在我们那个现在来国际上的相关产品和研究水平来看，应该是那个波士顿动力的阿特拉斯应该是已经是天花板一样的这个存在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明年就特斯拉它真正拿出来的一款成熟的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以及它有哪些技术的领先性。我相信这个整个产业界和学界大家都很期待，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期待明年真的能看到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特斯拉机器人。 好了，再次感谢李国栋博士和我们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下周六周日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做客智能时代。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播出。 笑在脸上， 加油加油小九，那好东西啊，姐小九是你吗？ 云端长思明欢歌同伴回故园，一生四方中 正阳门关， 门内茫茫。